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藏族歌曲以它丰富多彩的内容、质朴而又热情的旋律，深受大众的青睐。自上个世纪60年代才旦卓玛的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，让世人开始了解了藏族歌曲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欣赏一组具有藏族风情的歌曲。首先来听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。藏族歌曲好听，离不开歌手的演唱。藏族歌手的音质高亢嘹亮，